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29集，猫妖。白玉堂将受伤的老者放到营帐中，公孙检查了一下，微微皱眉，拿出银针给他止血。 血流太多，年纪又大了，有危险。 这时候展昭和薛白琴也到了。那位受伤的老者虽然薛白琴称之为二叔，其实并非他真正的二叔，而是薛白鬼的得力助手二爷陈默。白鬼山庄规模庞大，人数也多，什么二爷三爷铁定不少，陈默还是陈黑众人都没听说过，不过公孙对伤口的描述倒是引起了众人的怀疑。只见公孙给陈默止住血之后，抬头说了两句话，第一句是死不了，众人松了口气，第二句是 他被咬了。 众人闻言直皱眉头，一起看薛白琴。薛白琴倒是也不惊讶，此时情绪也平复了。 都怪我非要大晚上的赶路回山庄，我们刚才正赶路呢，听到林子里传来哭声，二叔说别管，可我非要去，二叔就让我在林子外边等着，他进去看。我等了好一会儿，哭声停了，但是二叔没出来，我就跑进去，然后就看到血迹了。我追着血迹走到林子里，看到一个女人趴在我二叔身边，好像咬她脖子呢。我喊了一声，朝她挥了一马鞭，她就跑进林子里去了。 咬人的女人？莫不是…… 我还以为天母只是传说，那女的该不会真是妖怪吧？大哥要关我禁闭了，还好二叔没事啊，不然我死了算了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真有天魔，不是那么邪门吧？ 薛姑娘，可否形容一下那女子的长相？ 我没看太清楚，穿了一身白，还是淡紫色，还是淡黄色，还是藕色。 这姑娘有点二啊，连颜色都分不清。 你看到她咬你二叔？ 这个嘛，她的确趴在我二叔身上。 她嘴上有血吗？ 薛白琴想了好一会儿，突然一挑眉。 好像没有啊。她有回头看我一眼，脸挺白的，貌似没血，也可能擦了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怎么说呢，这姑娘糊里糊涂的，不是很可靠的样子。 你们怎么大半夜冒着风雪赶路啊？ 白玉堂虽然跟薛白琴不算很熟，不过白鬼山庄规矩很严，薛白鬼说一不二，而且薛白琴并不算是刁蛮任性的类型，他俩之所以认识，是因为薛白琴很细心地照顾秦离生，属于知书达理又懂事的类型，非要大半夜冒着风雪赶路不太合理。薛白琴突然犹豫了起来，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东张西望还有些局促，众人也不追问了，也许人家真的赶时间呢。这时候陈默咳嗽了一声，缓缓苏醒了过来，他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处望。 小姐。 二叔，我在呢，你怎么样啊？ 没事，有点晕。 陈默似乎还有些不清醒，糊里糊涂的。薛白琴抬头看向公孙。 我给他上了止痛药，会让他晕乎乎的，没关系，您早就好了。 薛白琴放心了，给陈默盖好被子。 二叔，你快睡会儿。 不能睡，还赶路呢，万一错过了就看不见你梦中情人。 陈默看来真糊涂了，跟说梦话似的。但话还没说完，薛白琴一把捂住他嘴巴，脸通红着左右看。众人心中了然，难怪这丫头这么急了，原来是会擒狼去啊。于是也识趣的仰脸望天，就当没听见。公孙赶紧对薛白琴摆摆手：“ 哎，放手啊，老头被你闷死了。” 薛白琴赶紧放手，顶着张大红脸到一旁去了，没脸见人。包拯让人腾出了一辆小一点的马车，抬着陈默去休息，明日一早送薛白琴和陈默一起回百鬼山庄。等薛白琴走了，白玉堂就见展昭站在帐篷外边望着远处的林子。 怎么想再去找找天母啊？估计早就逃走了。 我只是奇怪，天母不是一年前就不再出现了吗？为什么我们一来他就跑出来吃人了，还正巧被我们碰上？ 其实未必是天母，等陈默醒了问他最清楚。 展昭扬起脸看了看天色，此时雪差不多停了，但是保不准什么时候又会下起来。 我想再去林子里面看看。 好，一起去吧。 两人跟包拯说了一声，包大人点了点头，欧阳少征带了些人马跟两人一起去。赵普好奇非要去，公孙正好也想看看血迹，就跟他一起来了。反正人马众多，那天母就算真的在也应该吃饱了。林子里众人开始寻找，血迹被薄薄的一层雪花盖住了，小刺子裹成了一个绒球，让赵普抱着。公孙拿着一片竹片，轻轻刮掉上面一层雪。血迹是喷溅上去的，挺长，然后是拖拽，之后滴滴答答往前延伸。公孙看着，微微皱眉：“ 有什么不妥？ 如果是被咬的，流了那么多血，那姑娘脸上不可能没有血。” 那就不是被咬，而是被人袭击了吧？或者是被咬了，但不是那个姑娘。 这时，前方展昭和白玉堂找到了一串脚印，通往树林深处。白玉堂低着头看脚印，似乎是一个跑，一个追。 两个人？ 那什么？ 展昭指了指前方的雪地，白玉堂走了过去，蹲下捡起来看看。就见是一块桃木的腰牌，花纹很特别，像是几个字扭在了一起，看着很像是符咒。 写着什么呀？ 这是驱鬼的。 展昭和白玉堂回头，就见欧阳抱着胳膊拖着下巴站在两人身后呢。白玉堂闻言将腰牌给他仔细看。 驱鬼？你见过？ 见过，西域一带很多捉鬼人都会带这样的腰牌，沾上血之后印一下就能当驱魔符来用了。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，不过看着玄乎。 捉鬼人？莫非刚才薛白琴看到的女人是来抓天母的捉鬼人？ 脚印的确是一个跑一个追，很有可能。 不如跟着脚印去看看。 展昭点头表示同意，欧阳则示意两人等等，朝远处打了个响指。没一会儿，紫影和折影带着一大群狗飞奔而至。展昭蹲下摸那只最大的头狗。 哎呀，这狗啊就是好啊，服从啊，不像猫只吃不干活。 众人都含笑瞧着他，太谦虚了，你不只吃也是干活的。欧阳让头狗闻了闻脚印，这狗是赵普军营专门训练的，他立刻会意，追着脚印就冲进林子了。众人轻功好，都跟着，有狗带路也不怕迷路或者找不到营帐。狗跑出去好远好远，脚印一直都在往前，地上还有斑斑点点的血迹。众人都不禁感慨，这也太能跑了吧。终于十来只狗都停了下来， 蹲在了一棵大树下，仰着脸对着树上狂吠了起来。众人赶到树下，下意识地抬头看，就见在树枝上坐着个人。那是个一身白衣，十八九岁的年轻姑娘，一头黑发，单手托着下巴，斜靠在树枝上，撅着个嘴，歪着个头，瞧着树下的狗，另一只手轻轻晃着一把桃木剑。展昭看了一眼，直皱眉。那姑娘也眨了眨眼，突然伸手一指展昭。 啊！ 展昭轻轻一拽白玉堂的衣袖。 撤！ 见展昭转身就走，众人都有点纳闷，莫非是认识的，还有过节？可展昭刚转身，那姑娘一跃，从树上跳了下来，伸手一指：“ 站住，猫妖！” 一句话出口，众人都愣了。就见展昭扶额，小四子也张大了嘴：“ 猫妖！” 我知道你是谁了。 就在众人惊愕的时候，白玉堂忍不住笑了一声，众人都转脸看他。 连鼎鼎大名的锦毛鼠白玉堂都知道我是谁，荣幸荣幸。 说完，那姑娘小跑着上前，在展昭肩头拍了一下。 你跑什么呀？好久没见了，也不叙叙旧就跑？ 熟人。 你怎么会在这儿？ 爹爹闭关了，我跑去魔宫玩会儿，听外公和红姨说你跑北边雪城来了，我反正也闲着，就跑来了。 外公和红姨？阴后不是只有展昭一个外孙吗？ 他叫龙淼淼，家住在魔宫附近，外公好友的女儿。 姓龙？ 没错，他爹就是龙九炼。 夜叉王龙九炼，魔山后边有条夜叉沟，夜叉宫在里边，龙九炼是夜叉宫的公主。 哦，原来是展昭的邻居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